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太空船号太空飞机是一种能飞上太空的火箭飞机，理查德·布兰森称赞它流线型的机头、柔和光滑的机身、漂亮的令人窒息。这种富有科幻色彩的飞机将根本性的改变人类进入太空的方式。美国维珍银河公司老板理查德·布兰森聘请世界上最富创新精神的飞机设计师伯特·鲁坦设计了太空船号太空飞机和白色骑士号运载机，让开着飞机上太空不再是梦想。太空船2号长 18.3 米，高 5.5 米，载重量9740千克，最大速度每小时4000千米，飞行员2名，乘客6名。2010年10月10日，太空船2号首次载人飞行测试成功。太空船号是世界上第一种私人研发的载人太空飞机，它的伟大意义在于飞机也能进入太空，而且更加简便、安全、快速、便宜。虽然太空航天票价高达25万美元，但全球预订已近10万，其中包括用眼睛讲述宇宙发展史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和美国歌星麦当娜。太空旅游不再是梦想，而是理想。2014年，布兰森将带着两个孩子乘坐第一次航班，开始史无前例的太空旅游。凝聚青春的热情，探索心灵的成长，品尝科学的味道，开阔全新的视野，课桌上诞生的小精灵们飞向各自轨道，展示科技、智慧和魅力，越小越闪亮。托马斯·杰弗逊是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美国第三任总统，被评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有一所公立中学，托马斯·杰弗逊高中。2006年，杰弗逊高中号召学生们建造世界上第一颗高中生卫星。科学就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高中生卫星项目完全按照航天工程的方式和程序研制，卫星项目被分解成各个子系统，分配到每个小组，每个小组研制一个子系统，由一名导师和几名学生组成，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托马斯·杰弗逊立方体卫星是第一颗以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卫星，它长 0.1 米，宽 0.1 米，高 0.1 米，重 0.89 千克。太阳能帆板产生电力超过3瓦。它的各种飞行软件和代码、电源系统、太阳能帆板、太阳能电池、环境和验证均通过美国空军测试。虽然托马斯·杰弗逊立方体卫星的个头并不大，名气却很大。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听说高中生在研制卫星，也来参观。他称托马斯·杰弗逊立方体卫星为总统卫星，称学生为小专家。拍照时，奥巴马让小专家站在中间，自己作为陪衬。我感觉很幸福。奥巴马由衷地说出心里的敬佩与喜爱。2013年11月20日，美国轨道科学公司发射一枚人牛怪一号运载火箭，将30颗卫星送入太空，其中包括托马斯·杰弗逊立方体卫星。此立方体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一颗高中生卫星。最特别的是，它的一台语音合成器可以将文本信息转换为模拟语音信号，让文字也会说话。托马斯·杰弗逊立方体卫星的主要目标是作为一个科学和教育推广工具，希望能鼓励其他教育机构探索太空的奇迹。它将作为全世界范围内中小学教育的榜样。虽然太空虚无缥缈，风险莫测，但太空里有理想，也有梦想。看，龙号飞船已经从梦想到现实，从地球到太空，从个人智慧到人类文明。无论怎样评价马斯克的终极目标，它都是人类一座宏伟而壮观的里程碑。为了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火箭狂人马斯克开始玩飞船、卫星和空间站等高科技游戏。他甚至放言，十年内载人登月不在话下。龙号系列飞船分为货运飞船和载人飞船，其中货运飞船命名为龙号飞船，高 6.1 米，直径 3.7 米，重 4.2 吨。内部容积14立方米，可装载 3.3 吨货物。载人飞船命名为龙骑士号飞船，由三部分组成，轨道舱、返回舱和服务舱，可乘坐7名宇航员。一条新的太空航线即将开辟，一个令人啧舌的梦想即将实现。2012年10月8日，第三艘货运飞船龙一号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只见龙一号飞船在450千米高空慢慢追赶上国际空间站，并在距离国际空间站约10千米时发射无线电信号。国际空间站机组人员能够接收、遥测并发送一个对接指令到龙一号飞船。龙一号飞船慢慢靠近到距离国际空间站10米处，国际空间站伸出机械臂抓住飞船，送到空间站的对接口，咔嚓，成功。这次龙一号飞船运去近2吨货物，包括400千克纯净水、120千克各种美味太空食品、180千克零部件、66个实验仪器等。返回地球时，龙一号飞船又将近2吨科学实验资料、仪器和垃圾带回地球。当龙一号飞船完成太空任务，国际空间站的机械臂将飞船慢慢从空间站上移开，伸开臂膀把飞船轻轻托起。飞船在机械臂上起飞，逐渐降低轨道，在进入大气层前把轨道舱和服务舱抛弃。返回舱在距离地球20千米高度打开三副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在大西洋降落回收。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地球一样的星球在哪儿？那里是外星人的老家吗？外星生命以什么方式存在？外星文明已经很发达了吗？地球人会引狼入室吗？许多疑问、疑惑和科学难题困扰着科学家，等待着他们去破解。在距离地球40光年以外的太空，一颗红矮星在闪耀，一颗地球大小的行星围绕它运转。这颗行星很接近它的太阳，表面有液态水，但这颗行星被恒星的引力锁定，停止了自转。它的一半永远是白昼，另一半永远是黑夜。这是一个没有日出和日落的星球，空气中回响着奇怪的心跳声， 大批怪异的扇形植物朝着红矮星的方向生长。这里的植物已经变成动物，如既是植物又是动物的刺扇，高度超过10米，靠扇面吸收太阳能产生葡萄糖。科学家把这颗想象的行星命名为奥雷利亚星。它会真实存在吗？如果存在，奥雷利亚星到底在哪儿呢？2012年12月5日，美国宇航局宣布，开普勒号太空望远镜发现了一颗类似地球兄弟的行星，命名为开普勒 22b。它位于距离地球600光年的天鹅星座，比地球大 2.4 倍，平均温度22摄氏度左右，围绕着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一年290个地球日。由于距离它的太阳不远也不近，这意味着开普勒 22b 最有可能存在液态水和生物。虽然它类似地球，可惜太远，人类不可能到那儿去。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2013年11月5日，美国宇航局宣布，银河系约有2000亿颗恒星，类似太阳的恒星至少有400亿颗，类似地球兄弟的可能超过88亿颗，最近的可能距离地球只有12光年。按照地球70亿人口计算，每个人可以分配一颗以上地球兄弟。2020年，美国宇航局将发射类地行星发现者号太空望远镜，对准那些类似奥雷利亚星的星球，相信人类寻找外星生物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怎样让红色火星变绿？在火星上建工厂，专门制造温室效应气体和臭氧，自然生成大气。大气层慢慢形成后，火星就会逐步变暖，将火星上的冰逐渐融化，火星上就有了水。丰富的水源将诞生陆地和海洋，红色火星会渐渐变成适宜人类居住的绿色星球。1942年，科幻小说之父威廉姆森出版科幻惊奇小说，创造了地球化这个名词和概念，意思是将一颗环境恶劣的星球改造成像地球一样的绿色星球，让全世界许多航天专家、空间学家、火星学家、未来学家从中得到了灵感和激情。根据火星气候，科学家提出多种火星地球化方案。目前最经济可行的火星地球化方案共分4个阶段。第一阶段，火星变暖。科学家设想了3种火星变暖法。一、太阳反射镜，制造一枚直径超120千米的高精度太阳反射镜，将太阳光反射到指定的火星区域，融化火星地表下的水冰和大气。二、小行星撞击，利用核弹将一颗小行星引爆，撞击火星产生巨大能量，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撞击产生的温度将火星上10000亿吨冰融化成水，二是撞击后释放的氨气可以让火星大幅升温。三、制造温室气体，在火星上大批建造水泥厂、化工厂，它们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会让火星形成温室效应。制造温室气体被认为是最可行的方案，有可能成为首选方案。第二阶段，制造大气层。人类移民火星必须要有空气和大气层，可火星大气层很薄，人类必须为火星制造一个大气层。当人类完成第一阶段火星改造后，温暖气候将土壤中冷冻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由于火星温度提高，冰开始融化成水，水分子蒸发产生水汽和云雾，形成雨雪等天气现象。第三阶段，绿化火星。随着火星土壤中水分子的蒸发，二氧化碳加速释放，火星赤道附近的温度常年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火星上就有稳定的液态水供应。这时人类开始绿化火星，最先考虑培育的植物应该是能够促进光合作用的菌类和苔藓，然后从栽培各种低温植物过渡到普通植物。第四阶段，营造生态系统。随着火星形成大气层，火星人将居住在火星全球，火星上到处都是氧化铁等氧化物质，可还原出氧气来。火星上的粘土和火山灰有利于植物生长。火星大气中有足够的二氧化碳气体，可提高植物光合作用的效能，让农作物获得比地球上更大的丰收。当地球上的生物、 动物开始在火星上大量繁殖，火星人再也不用带着氧气袋生活了。由于火星的重力与地球不一样，火星上的老移民和在火星上诞生的小火星人已经适应火星的重力环境，而新移民一时还不能适应火星重力，走路好像在跳高，散步也好像在跳跃。火星难以抗拒的魅力像催眠师一样将地球人吸引过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正急于开拓火星，寻找火星家园，相信火星的颜色革命并不遥远了。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月球的年龄十分诡异，它到底是地球的父亲、兄弟还是孩子？美国阿波罗号登月时，探测仪器发现月球发出空洞的声音，莫非月球是空心的？月球被地球引力吸住，慢慢加速靠近地球，最终会与地球同归于尽吗？月球之谜正在打开。月球北部有一座月海，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红湾，意为彩虹之湾。这里看上去像一片大平原，其实是一个直径达260千米的巨型陨石坑，形成壮丽的湾形月海。2013年12月14日晚上，在距月面约100千米的环月轨道上，嫦娥3号探测器以每秒 1.7 千米的速度下降到距月面15千米的高度。当距月面约100米时，嫦娥3号悬浮在空中，用三维成像敏感器对红湾着陆区进行观测，选择最安全的着陆点。嫦娥3号慢慢下降，测高一测量，30米、10米、1米。在着陆前的最后一秒，反推力发动机点火，喷射出强大的火焰，减缓降落速度。登陆。嫦娥3号轻轻的空降，四条腿稳稳地站在布满砾石和尘埃的红湾月面上。软着陆成功，这是中国探测器首次登上另外一个天体，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月面软着陆的国家。在月面上休息一天后，嫦娥3号准备将玉兔号月球车送入月面。玉兔号长 1.5 米，宽和高都是一米，体重140千克，有四只张望月球的眼睛，一对导航相机，一对全景相机，脑袋上还有几个太阳敏感器，定位自己的位置。他的脸也不是普通的脸，而是一个定向通信天线，皮毛也不是毛毛，而是耐寒耐热的铠甲，一面金光闪闪，其他都是银色，能抵御月球零下183摄氏度低温和反射高达127摄氏度的强光高温等。玉兔号是机灵鬼，本领极大，虽然他号称兔子，却长着一对漂亮的翅膀，这对翅膀不是为了飞翔，而是获取和保存太阳能的帆板。到达月面后，玉兔号就张开翅膀吸收温暖的太阳能量，它的两只前爪可以钻孔研磨采样，六只能够万能转向的轮子每小时可行走200米，并能前进后退，原地360度转向，甚至还能边走边转向。玉兔号的大脑不在头部，而在肚子里，这里有一台最聪明的电脑，能自动思考、判断和指挥。肚子里还装着红外成像光谱仪、避障相机、机械臂、激光点阵器、同位素热源等。同位素热源能散发温度，保证玉兔号不被冻僵。这真是一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高科技兔子。看，玉兔号沐浴着月球上的阳光，谨慎地摸索到嫦娥3号前方，然后像滑滑梯一样轻轻地滑到月面。车轮在月面印出两道深深的痕迹，这是中国探测器留在地外天体上的第一串脚印。为了在月面上留下珍贵的纪念，嫦娥3号和玉兔号互相拍照，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月球上闪闪发光，创造了一个中国传奇。 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无比骄傲。有中国小朋友说，我的心都融化了。玉兔号向中国小朋友发出信息，爱航天，爱科学，你也能成为传奇。科技谱写荣耀，多星发射是一项重大的世界航天记录，美俄都志在必得。一家私人公司能战胜一个强大国家吗？美国轨道科学公司的多星发射引起了世界瞩目，也引发新一轮多星发射竞赛。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东海岸，有一座面积约 15.5 平方千米的小岛，叫做沃洛普斯岛。它是大西洋上最美丽的小岛之一，每到夏天，许多富翁携家带口来到这里，划着小帆船欣赏优美的海景，钓几条罕见的热带鱼。沃洛普斯岛上有座导弹基地，美军内部称它为中大西洋发射中心，美国宇航局称它为沃洛普斯太空发射中心。到2013年底，沃洛普斯岛发射了16000多枚导弹和火箭，并将许多导弹、航天器和生物送上太空。2013年11月20日，沃洛普斯岛上热闹非凡，世界著名私营航天公司美国轨道科学公司发射了一枚人牛怪一号运载火箭，将一艘天鹅座飞船和29颗小卫星、纳米卫星、立方体卫星送入太空。这是一次震撼世界的多星发射。多星发射又称一箭多星，是指一枚运载火箭将三颗或三颗以上的卫星发射并送入太空。多星发射的分离技术与洲际导弹分导技术几乎一模一样。分导式导弹号称太空子母弹，是在一枚洲际导弹上携带多枚弹头。弹头分配器在太空中分离导弹，可以分别打击不同目标。多星分配器在太空中分离卫星，就可以多星发射。多星发射具有强烈的军事技术色彩，各国竞相研发和运用。早在1961年6月29日，美国一箭三星发射成功，成为第一个进行多星发射的国家。苏联及其后来的俄罗斯是多星发射次数最多、多星发射卫星数量最多、也是多星发射失败次数最多、多星发射毁坏卫星最多的国家。苏联及俄罗斯的宇宙 3M 号运载火箭进行了47次一箭八星发射，只有一次失败，共将368颗箭军事通信卫星送入轨道。2006年7月26日，俄罗斯第聂伯一号火箭搭载18颗卫星升空，准备创造一项发射卫星最多的世界纪录。可惜这个倒霉蛋运气不佳，在升空后86秒坠毁，创造了毁坏卫星最多的世界纪录。俄罗斯绝不服输。2007年4月17日，俄罗斯第聂伯一号火箭发射14颗卫星成功，使一项世界纪录失而复得。美国也不服气。2012年9月13日，美国空军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宇宙神5号火箭，共将14颗卫星发射入轨。2013年成为多星发射争霸赛最激烈的一年。2013年11月20日，美国轨道科学公司发射30颗卫星震撼世界。第二天，俄罗斯在洞巴罗夫斯基导弹基地发射一枚第聂伯1号火箭，将33颗卫星送入太空，重新创造多星发射的世界纪录。太空争霸，鹿死谁手。2014年1月7日，美国轨道科学公司在沃洛普斯岛发射一枚安塔瑞斯号火箭，将自己研制的天鹅座2号货运飞船等34个航天器送入太空。试看谁能笑到最后。 听众朋友，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到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